着春光转。桃源桃花林，桃源艳阳天，桃源欢腾锣鼓响在人心间。桃源桃花林，桃源艳阳天，桃源欢腾锣鼓响。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都和撒撒对那了歪那努斯努撒比哈达地对那努阿拉维都呀也努阿门带一把杂里维吾勒努伊勒达顺便单本领带爱门兰都里愿门地撒斯地曼达爱叫斯纳地呀撒达里歪马耶那西嘎嘎拉班比亚根那边穷来一无的马努巴拉吉巴不速地马巴马拉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la vida son cual me da hecho jala el pescosa pescosa pescosa pescosa pescosa pinche yadusa yadusa soy la pescosa我来爱老为替我买鸡我把爱家路上拼鸡也堵塞也堵塞谁来不是不塞我来爱老为替我买鸡我把爱家路上不塞也堵塞舒服那舒服爱在不由不顺一路过发你红还要滚还要滚那样吗呀妈还要滚呐、啊，哎，给不得了脸黑问呀妈，呀妈问那么得带你呐？哎，那来了的我发现，哎了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冰激也堵塞，也堵塞，谁来不是不是？我来爱了为替我买鸡，我把爱家路上。冰激也堵塞，也堵塞，谁来不是不塞？我来爱了为替我买鸡，我把爱家路上。啊啦呀，咋办？一喊啥的，非你的爱离开了，爱啥的了是爱了，不由可不了。没必要的那一了，啊还住在老汉里那白子里。天气还是白夜，克拉尔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冰激也堵塞，也堵塞，谁来贝斯布萨？我来爱老为替我买鸡，我把爱家路上。冰激也堵塞，也堵塞，谁来贝斯布萨？我来爱老为替我买鸡，我把爱家路上。贝斯也堵塞，我把爱家路上。还有贝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贝斯布萨，贝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贝斯布萨，贝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贝斯布萨。 Yeah.

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哪来举国笑颜开，爱心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把我双脚不走完。 下去，奴家在